依法进行了处理。那么在水环境执法方面，一是在重点流域开展了检查，另外是对重点的涉水污染排放企业也开展了检查。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9月20号星期四，农历8月11，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来，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呢，东部和南部地区有雾，能见度较差，驾车请注意交通安全。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儿，体感比较舒适，能见度还可以，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早晚有些凉意，请您注意添衣防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风2级转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65%。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6度。来看一下洗车指数，明天地面北风比较大，局地会有些沙尘，对车辆保洁略有影响，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2，还是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的。 汉化中的汉代生活，我们想要了解汉代生活，有一个很好的渠道，那就是汉化。现在有一个汉化展正在山水美术馆举办，那就是高文藏名家提拔汉化像砖拓片展。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汉化中的汉代生活。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汉化堪称汉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其中展现车马出行的图一直很受关注。您知道古代马车的车厢乘坐人的部分叫什么吗？ A 叫辕，就是轩辕的辕。 B 叫刃，就是车字旁一个刀刃的刃。C 叫舆，就是舆论的舆。 今天呢，我们要跟您聊一聊汉化中的汉代生活，因为现在呢，正好有一个展览在山水美术馆举行，一个汉化的这个展览哈。那么汉化里头展现的是汉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了，古代车马的这个车厢里坐人的部分叫什么？叫轩，叫刃，还是叫舆呢？刚才这个字儿我们天华丽也给您解释了哈。来，各位朋友您好好想想吧，这个文言文真的是非常的言简意赅哈。如果您知道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获得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您提供的山水美术馆的门票2张。加油啊各位朋友。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中秋的文化氛围越来越浓郁了，市属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本周起开展中秋游园环境的布置工作，通过布置花坛、花镜、花钵的形式，展现北京公园历史名园的深厚园林文化。中秋节是一年中人们登高亲水、赏花揽胜的绝佳时段，颐和园正值第17届颐和秋韵桂花文化节，中山公园以古坛异彩迎国庆为主题，突出中山整体花卉环境的布置， 而陶然亭公园在东门广场布置的主题花坛祝福，同时呢还设计了东门沿线造型一举展示和南线花街两条赏花路线。天坛公园在环境布置中更加突出了开园百年的主题，彰显文化遗产的价值。首都图书馆、朝阳区图书馆、石景山图书馆将邀请传统文化专家解读中秋文化。首图和丰台区、石景山区、昌平区、怀柔区等文化馆都会举办中秋主题展览，让大家感受传统文化，重拾中秋记忆。展览方面，2018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昨天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博览会通过产业对接、专场推介等形式，融合冬季运动、冰雪产业等内容。其中的展示区众多仿真冰雪器具展台，吸引了不少观众参与其中。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的明清家具馆一期展厅昨天开始向公众开放，这是故宫博物院继陶瓷馆、书画馆等专馆之后开设的又一大专题展馆。清代宫廷家具展览将展出清代家具300多件，除了仓储室展示300多件清代家具外，还有30多件精品家具，以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家具为主，按照庭院、书房、琴房等主题进行场景设计，结合多媒体技术和灯光，形成不同的文化空间，供观众近距离欣赏。故宫目前除了家具，还有书板、五倍、仪仗、古建构件等多类文物，将采取类似的仓储式陈列方式，缓解库存压力的同时，也给库存文物带来更多的亮相机会。拍卖方面，美国科技狂人埃隆·马斯克的太空运输公司 SpaceX 宣布，日本亿万富翁企业家前泽有作成为首位乘坐大猎鹰火箭飞船绕月飞行的私人乘客。前泽有作会邀请艺术家一起飞向月球，是带村上龙、草间弥生，亦或是荒木经惟呢？这成为大家猜测的重点。前泽有作是有名的收藏家，经常会出现在当代艺术家的拍卖会上，并且出手阔绰。如果他确定了带哪位艺术家，收藏界认为这位艺术家的作品将会创出拍卖的新高。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母婴室是社会进步的产物，故宫博物院设在乾清门广场西侧的母婴护理室投入运行，这也是故宫建院以来设立的第一个母婴护理室。护理室设有3个独立的哺乳室、母婴卫生间以及一系列的护理设施，包括专业带安全扣的婴幼儿护理台、45度恒温温奶器、冷热水洗手池、婴幼儿湿巾、婴幼儿座椅等等。护理室的东侧开设了一个25平米的小型文创店，精选了一些适合婴幼儿的故宫特色文创创意产品。护理室南侧还设置了儿童滑梯、桌椅等设施，可以供小朋友们玩耍和休憩。每年8月到10月是西藏秋季的登山季，今年起西藏登山协会加强对登山爱好者的管理，全国登山爱好者、各国的登山爱好者在登山报名截止日之后以临时组团申请登山许可的都不再颁发登山许可证，没有登山许可证的国内外登山爱好者严禁在西藏自治区境内开展任何形式的登山探险、登山科考、登山摄影等活动。西藏登山协会表示，临时组团的登山爱好者缺乏团队意识，没有规范的组织机构，喜欢单独活动，这些临时组团的散客纯粹是凑人数申请登山许可证，导致每年登山季容易发生登山安全和登山的环保问题。来，我们目光转向国外。美国华尔街薪酬持续增加，美国纽约州一份最新报告显示，包括奖金在内，纽约市证券行业2017年平均薪酬增加 13% 至将近42.3万美元，约250万元人民币，这个数字是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显示，金融业是纽约市的为纽约市经济的发展贡献是巨大的。2017年金融行业薪酬占纽约市全部私有行业薪酬的1/5。英国开办了不少提供塑料包装鼓励顾客自带容器购物的无塑料商店，吸引了不少顾客。 乌苏勒商店鼓励顾客自带容器购物的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折中的选择，会在店里出售纸袋、玻璃罐等非塑料容器，供那些没带容器的顾客来使用。日本爱知县警方宣布与一家大型快餐连锁企业合作，向老年人推出交驾照换用餐优惠的活动。根据活动方案，老年人向警方交出驾照后，在参加活动的门店购买吉士汉堡开心乐园餐，可以享受100日元，约合6.1块人民币的优惠，而购买特定的套餐最多可以享受节省110日元，约合6.7块人民币的优惠。这个活动旨在减少老年驾驶员引发的交通事故。日本近年频发老年驾驶员造成的交通事故，政府为此推出了不少优惠的政策，鼓励高龄司机放弃驾驶。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在暖气团影响下，今天多云见晴，光照条件较好，气温略有回升，但是后半夜有冷空气入侵。明天受南下冷空气影响，将刮起4-5级偏北风，阵风可能达6-7级，同时气温有所下降。这次冷空气活动使中秋假期气温明显走低，凉意十足，请大家提前做好换秋装的准备。中秋节期间，北京地铁公司计划加开列车177列，其中9月21号计划加开63列，9月22号到24号三天累计计划加开114列。因为信号系统调试，本周六6号线将提前结束运营，6号线各站从晚上7:58起陆续停止售票和进站，沿途各换乘车站也将陆续停止换乘。今年中秋小长假期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预计节前旅客高峰在9月21号前后出现，而节后的旅客高峰预计出现在9月26号。首都机场将在9月24号中秋节当天，在航站楼内安排嫦娥奔月舞蹈秀、马头琴表演、飞天古典舞等弘扬传统文化的表演活动，同时还安排了记录动感这一刻 3D 翻页书、扭一扭扭蛋机、绘兔爷、欢聚中秋嫦娥留影、美俄蠢兔大巡游等互动体验类活动。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预付卡等预付费消费进入了一个高峰。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谨慎办理预付卡。当前预付式消费纠纷追回损失非常困难，所以消费者应该尽量不办预付卡。如果确实需要办理预付卡，为了降低企业跑路和转让的风险，消费者应该尽量降低预付额度，缩短使用周期，尽快消费。现场免费清洗一尺，老字号企业进社区大型老年用品展示，由市商务委主办的第二届2018北京老年消费月活动昨天启动，活动将持续到10月17号。活动期间，北京老年用品展示中心、朝阳老年用品展示中心这两个大型老年用品展示中心将推出老年专用产品的展示促销，金客隆西单商场等市内多个大型商场、超市和购物中心将推出打折让利活动，口腔医院、稻香村、百花蜂蜜等部分企业还将走进社区，为老年人提供现场的口腔义诊、免费一尺清洗、月饼售卖等活动，老年朋友和家人们您可以关注一下哟。 古人望月怀远，寄托思乡之情，如今深情诵读，感受亲情满满。诗会中秋，用诗词温润月圆中秋夜。 是否有一首诗曾经打动过你？是否孩子朗朗的读诗声让你重回少年时代？城市文化范儿与你诗会中秋，录制语音或者拍摄小视频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就有可能与北京电台主持人、知名学者同时亮相中秋城市文化范儿节目。诗会中秋，等你发来心中的诗。 家好，我叫卞小彤，我今年两岁零半个月。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小朋友朗诵的特别可爱哈！现在呢，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朋友发来的朗诵诗词的音频，视频比较少，音频更多啊。如意发来的我们也看到了，也欢迎大家继续把您朗诵的这个跟中秋、跟月亮有关的诗词朗诵哈，我们是需要语音的，亦或是视频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那么我们现在正在制作中秋的节目，这样呢您就有机会在我们的中秋节目中亮相了。来，我们欢迎各位朋友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的名字是长尾山椒鸟，虽然我体长有20厘米左右，但是也属于小型鸟类。我们雌性的长尾山椒鸟前额是黄色的，头顶到脖子后面是暗褐灰色，后背是灰橄榄绿或者灰黄绿色的，腰和尾巴上的羽毛则是鲜绿黄色。 我们雄性的长尾山椒鸟和雌鸟的体征不太相同，雄鸟的头上和背部是亮黑色的，下尾到尾巴以及胸部以下的部分是赤红色的，一对翅膀则是黑色的，上面还有些许的红色斑点点缀其中，甚是漂亮。 说到我们的美食，那可是相当的丰富，我们主要以昆虫为食，像金龟子、金花虫、瓢虫、甲虫、石蚕蛾等等都是我们的饕餮美食。不过我们觅食呢，也会在树上或者是空中，很少会下到地上或者是低矮的灌木丛中来觅食。 我们的繁殖期一般在5月到7月，通常营巢在森林中的乔木树上，也有的在山边的树上。我们的巢就像一个精致的杯子，结构也是特别细致，主要是以细细的草茎、草根和植物纤维等一些柔软物质搭建而成的。巢外壁还会固定一些苔藓和地衣，使巢和树枝颜色协调一致。我们长尾山椒鸟特别有家庭责任感，所以我们的筑巢工作全部都是由雌雄鸟来共同承担的。不仅如此，等小宝宝诞生以后，我们还会雌雄鸟一起共同育雏。 在大兴区有个地方叫地铁文化公园，这里简直就是花的海洋，我们就经常穿梭在这里。一旦进入公园，首先看到的就是停靠在路边的两辆地铁列车，再往里走还有站台、模拟打卡机等等。园里还有一个照片墙，上面挂满了照片，再现了地铁大兴线建设时火热而艰辛的场面。另外这儿还有一个地铁建设纪念园，雕塑墙上记载着地铁的历史和发展轨迹。公园的绿化很好，种满了银杏、法国梧桐、油松等树木，为公园增添了无限美景。 说到地铁，地铁四号线的贯通让大兴区的人们出行更加便利。随着新机场线一期工程的建设，未来大兴区的出行将更加四通八达。新机场线一期南起北京新机场，北到中心城草桥站，线路全长大约41.4公里，未来可以与10号线、19号线、11号线衔接，实现四线换乘。慈各庄站未来还可以与城际铁路联络线换乘。新机场北航站楼站将与R4线、京雄城际、狼卓城际实现换乘，未来这里的人们出行将比我们飞翔的鸟儿还要方便快捷。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们下回接着说。 汉化中的汉代生活，我们想要了解汉代生活，有一个很好的渠道，那就是汉化。现在有一个汉化展正在深水美术馆举办， 那就是高文藏名家提拔汉画像砖拓片展。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汉画中的汉代生活。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汉画堪称汉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其中展现车马出行的图一直很受关注。您知道古代马车的车厢乘坐人的部分叫什么吗？ A 叫辕，就是轩辕的辕。 B 叫刃，就是车字旁一个刀刃的刃。 C 叫舆，就是舆论的舆。 那么这道题呢，各位朋友您再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每道题我们都会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为您提供两张山水美术馆的门票，您可以去看看这个很有意思的汉画展。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现在呢，大家正在听到的就是电视剧《汉武大帝》的主题曲。相信很多看过这部电视剧的朋友对于这首歌印象还是非常的深刻的，气势磅礴的这个歌曲也是衬托出了那个宏大的时代哈。那么汉代呢是分为西汉和东汉这两个时期，一共历经了29位皇帝，407年，也是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了。我们现在想了解汉代的生活，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渠道，就是通过汉画。现在有一个汉画展正在山水美术馆举办，就是高文藏名家提拔汉画像砖拓片展。那么这次展览上有哪些展品，我们通过这些展品又能看到汉代人哪些生活场景，这里记录了哪些故事呢？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说说汉画中的汉代生活，来请出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山水美术馆本次展览部的这个工作人员于佳，您好。欢迎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于佳要离我们话筒近一点说话哈。还有我们节目的特邀展览评论员田达志先生，田先生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现在呢，大家发送汉画这两个字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会为您推送这次展览的部分图片，您可以一边看一边来听。那么说到这个汉画呢，还是要请二位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哈，汉代的汉，画是画像的画，汉画，汉画其实并不是用笔画下来，实际上是把石刻上面的那些画给拓印下来，是吧？ 其实说到汉画呢，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说啊，就是广义的汉画讲呢，就是这个两汉及这个两汉以前大量存在的这种帛画，包括漆画啊，然后壁画，包括这种摩崖石刻和一些这个器具、青铜器上面的这些纹饰，其实从广义上说，这些都属于汉画的 范围是很大的，不只是那个拓印的。 但是狭义的汉画呢，就指这个画像石和画像砖上的这个图案，因为这个画像石、画像砖呢，它欣赏起来就是原石、原砖的欣赏起来，它可能看的不是那么特别的清楚，所以通过这种拓印的形式把它图案拓出来，我们能更好的看它图案中的一些内容，所以这个狭义的汉画是指这一块的东西。 狭义的就是指画像石、画像砖上的那些图案，把它拓印下来，而广义的就是两汉和两汉以前，您刚才说大量存在的像画的那个帛， 这个丝织物上 面，的画，还有漆的画、壁画，还有器具上的这些。 对，你像湖南省博，它有那个马王堆出土的有很多在丝织品上的那种绘画，还有龙凤人物等等的，那都是国宝级的。 那个保存很困难，主要是哈，时间久了就会自己碎掉了。 对，包括一些壁画也是，它会褪色。其实很多那个汉代的石刻上本身原来也有颜色的，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种素的，但它那个颜色就褪掉了。 那我相信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其实也会记得在3月份的时候，我们当时跟大家介绍过一次中国汉画大展， 也是在山水美术馆举行的哈。那么这次展览上展出的汉画呢，叫做高文藏名家提拔汉画。那么显然这是一个主题的展览，看来都是高文收藏的是吧？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高文先生，他是这个是汉画的研究学者吗？ 是，高文老先生也是中国汉画学会的创会发起人。 余霞还要离话筒近一点。 是四川省文博界的一个汉画领域的老前辈。那关于这个像汉画的这个欣赏和传播，就像我们讲的这个狭义的汉画指画像石和画像砖上的图案，那如果要研究包括学习或者说作为一种爱好进行收藏，那砖石类是非常非常难进行这个收藏包括传播和交流的。那对这个拓片的一个欣赏和传播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的一个方式。所以 是因为这个砖人家在建筑上你也不能把人给拔走， 对，它是不可移动的文物嘛。 是， 而且它因为就是其实这个传拓它是一种再创作，就是它对砖的那种并不是简简单单复制下来，就是他对这个不同地方哪个地方需要实，哪个地方需要虚啊，他同样就在这次展览中我们就看到同样的一个这个砖，它两个不同的这种踏法出来的都是不一样的。 还有这么个讲究、 所以他这个传拓应该还是一个再创作。 高文先生他也是刚才您介绍中国汉画学会的创会发起人之一是吧，四川省文博界的老前辈了。 对，所以他的收藏是非常的丰富，就是他在四川这个文博界、考古界工作了一辈子，所以他的这些，这个他收藏了很多拓片，然后在拓片上请一些到四川，包括他交往的一些文化名人，比如像我们知道郭沫若先生给他提过字，所以在这个拓片上提拔呢，实际上是传统绘画形式的提拔的一个借用，他文前为题，文后为拔嘛，这样的话基本上把这种品评啊、鉴赏啊、考定啊、记事等等一些文字提在上面，画是这个2000年前的汉代的图像的这种拓印，那么字是今人的这种文化名人那种品评鉴定，所以这个看起来还别有意思的。 对，除了拓片之外还有这个今人的一些这个品评和鉴定哈。 对， 还有就是会写一些东西来说这个拓片到底是 一些故事 哈。 对，包括一些印章在上面都有。 对，二位一会儿也会给我们介绍。那这次展览展了，我相信高文先生应该收藏了很多这种拓片，这次展了他多少的作品呢？ 这次我们非常有幸可以展出高文老师收藏的110幅含提拔的一个画像拓片展，并且呢我们还邀请到了这个蜀绣大师张大千老师的10幅蜀绣作品，以及 蜀绣大师叫张大千， 张大峰老师 吓我一跳 张大峰老师的这个蜀绣作品，包括像建筑板块我们还有一个瓦当的一个呈现。这一次这个汉画的就是拓片部分，我们把它分成了主要是7个小主题，那从神仙世界到贵族的车马出行，到贵族的享乐生活，到民间的经济活动，以及这个社会甚至包含养老制度，以及大量的有吉祥和一些比较当时比较流行的一些吉语啊或者图文装饰类的这个拓片含提拔的作品都有展出。 好，那么关于这次这个展览上一些具体的这个作品以及他们所能够传达给我们的汉代人们当时生活的这种场景，以及我们想了解的那时候的人们呢他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相信通过这次拓片展我们都会有一定的了解，里头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一会儿我们请二位来跟大家接着说。好，城市文化范儿，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 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明月寄相思。月画中秋情，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广播电视台九位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9月20号，星期四，农历8月11，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天气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那么今天白天呢是晴到多云的天儿，体感比较舒适，能见度还可以，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是早晚是有些凉意了，请大家注意添衣防感冒。气象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风2级转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65%。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6度。那么来看一下洗车指数，明天地面北风比较大，局地还会有些沙尘，对于车辆保洁略有影响，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吧。 漫画中的汉代生活，我们想要了解汉代生活，有一个很好的渠道，那就是汉画。现在有一个汉画展正在深水美术馆举办，那就是高文藏名家提拔汉画像砖拓片展。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汉画中的汉代生活。汉画堪称汉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其中展现车马出行的图一直很受关注。古代马车车厢叫舆，这是乘人的部分。古代乘车是站在车舆里的，叫立乘。刃是阻止车轮转动的一块木头，行车时要先把刃移开，所以起乘称为发刃。圆是驾车用的车杠，后端和车轴相连，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C。 来看第二道题，彩色汉画是近年来创造的一种汉画艺术形式，猜猜这是哪位创造的呢？ A. 南洋汉画大师王敬敏，B. 鲁迅先生， C. 郭沫若先生。 来，先看看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古代马车的车厢乘坐人的部分叫什么？叫做舆，舆论的舆。哎，我看看啊，哎，踏雪寻梅啊，刘东海呀、啊，还有好运旺旺啊，田耕啊，金维呀、啊，月双飞，依依呀、啊，依依我现在认得你名字了，很多朋友都答对了，恭喜你们。好，我们再来， 这样，对了，答对了，我们要先给人家送两张票哈、 这道题答对了还真是挺不容易的啊！没想到有这么多观众都答对了。 对，好多人答对了。田先生给我们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先送两张票给他们吧。 那我们选个大数吧，选110。 110，为什么呢？ 因为这次展览有110幅作品嘛。 110幅作品，好的，请我们的编辑来数数第110位答对的朋友到底是谁呢？第二道题说的是。彩色汉画是近年来创造的一种汉画的艺术形式，大家猜猜是哪位创造的 ？A. 南洋汉画大师王敬敏 ，B. 鲁迅先生 ，C. 郭沫若先生。来，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依然有机会获得我们提供的山水美术馆的门票两张。从这道题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个汉画看来不是彩色的哈。就是大展览的都是 展览的插片，现在有基本上、常见的我们看到的是黑色的和红色的，就是黑色的是用墨，然后红色的是用朱砂 啊，就是它的那个主要的踏出来那个部分哈。 对对对， 哎，好，那么刚才第一道题第110位答对的朋友，我们的编辑数出来了，刘东海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到一个正在山水美术馆举办的汉画展，高文藏名家提拔汉画像砖拓片展，看看这个展览上有哪些展品，通过这些展品我们又能够了解到汉代人的哪些生活场景。那么今天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是山水美术馆的余佳和我们节目的特邀展览评论员田达志先生。大家现在发送汉画这两个字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这次展览的部分图片了。汉是汉代的汉，画是画画的画，汉画。那么刚才呢，这个二位也给我们介绍，这次展览上有110幅，高文先生收藏的汉代的这个画像砖的拓片。 是的。 但是实际上，如果大家发送“汉画”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收到图片可以看到，其实不只是有汉画像拓片呢，还有一些瓦当。 还有瓦当，还有一些刚才余佳也介绍过了，有一个这个蜀绣的这种丝织品，是用的这种汉画的这种图案和元素来创作的。 这样我们也是很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展览，让我们更多的了解这个汉画像的拓片，了解汉代人的生活啊。刚才我们公布了第一道题，关于这个车马的坐人的部分，车厢部分叫舆，舆论的舆。汉代的车马制度呢，其实也是很多学者一直通过汉画在研究。如果我们看汉画的话，上面其实有很多这个车马这样的一些图案在上面哈。所以也想请二位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吧，通过汉画我们能够看到汉代出行的时候这个车啊马啊有哪些讲究呢？ 其实汉代的出行老百姓还是走路为主，那有一定的这个社会地位的人，他才说我这个出行有一个用车的这样一个形式。那这个车除了车本身，车有很多种，像辅车啊、篷车呀，还有像这个摇车呀。它这个出行的时候，车前面的这个骑马的骑力，包括开道的人，是取决于它的这个官衔，包括它的一个社会地位。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三骑力，或者说这个我们这次展出的这个。像那个， 它前面还有这开道的 开道的，对对对，因为我们这次展出在车马出行这个板块的提拔的这个拓片，除了有这个车马过桥、车马出行，此外还有像骑力的这个专门的汉画像砖的拓片，都是展示这个车马出行制度当中的方方面面。 骑力是指什么呀？ 就是骑马的那个小官吏嘛，前面开道、 这个简称。 对，其实谈到汉代的这个车马出行制度啊，得从一个秦朝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规矩谈起。我们知道秦朝有一个书同文，之后还有一个车同轨。就是从秦朝开始，我们的这个车的这个轮距，就定下来了。就是你的什么品级坐什么样的车，你的轮距是多少，那么我的路是多宽。这个都是有严格的规定的 啊、 所以这个一下呢，就把汉代的这车的造车的这个事业，因为它定了标准之后，那么各地都可以按这个标准来统一造车，它造车的事业一下就促进它进步了。另外这次展览中呢，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种车马出行 是人间的奢华出行之外，它还有一些神仙世界的出行、 哦、 啊，就是你看那个 这个排场就更大了。 对，绘画中那个驾车的人就不再是这个，就是拉车的不再是马，它有龙。有鱼，像这个河伯出行就是鱼在拉这个车， 嗯， 然后如果是这个天神的出行呢，它就是龙在拉这个车， 嗯， 啊，这个时候这个车轮呢也不再是那个实际的那个车轮了，而是一个螺旋纹状的纹， 嗯， 有学者说它可能是一个蛇，但有些人认为它就是为了表现动感， 嗯， 总之就在神仙世界的出行中和人间世界的这种出行， 嗯， 啊，它形成了一种很好的呼应关系， 嗯，确实是像二位所说的那个时候呢，有所谓的这个尊卑上下各有等级，所以呢，实际上在《后汉书》这个《鱼符志》里头也记载了汉代车的一些等级的制度哈。其实也是我们能够了解到的比较早的文献当中对车的等级的规定。比如说从天子以下到太皇太后、皇太后、长公主、大贵人、公主、王妃、封君、皇太子、皇子、皇孙、公、列侯、中两千担，然后是两千担、千担、六百担。300担、200担， 它的等级秩序非常 都不一样。比如说2000担以下的官吏只能用一匹马来拉车 啊， 哎，2000担以上的到什么这个丞相啊、王公贵族可以2到4匹马，天子用6匹马， 嗯、 就是。这些可能在咱们的这个汉化里头都能够看得出来，就汉代它这个出行仪仗也是身份的象征。 对，我们从他出行的仪仗的这个规模可以推测这个主人大概是一个生前什么样的一个地位、 哦、 那么他是在哪块墓里边出土的，可以推测这墓主人的一些身份、一些生活的、 嗯、 都可能可以推测出来。 那这次的展品当中关于车马制度的有哪具体有哪些展品呢？ 实际上我们应该是专门有一个区域叫司马迁城啊。 嗯， 那大概放了多少幅作品放在里面？ 有20到30幅左右的作品全部都是这个车马出行制度的体现。 嗯， 对，而且这个就像刚才田老师说的，这个神仙世界、 嗯、 神仙的这个车马出行其实也是参考了现实生活中的这个车马出行，那就是说人在想象我天上的高于我们的这些神仙他怎么进行这个通勤、 嗯、 怎么进行交通的时候，其实参考的就是人间最高贵的这些王孙王公贵族他们的一个车马出行、 嗯、 所以我们在图像上和这个画面上可以非常直接看到这个神仙世界和人间这样一个衔接。 哎，那我很好奇，这样高文先生他收藏的这些汉化的这个拓片，就只是表现，就是比如说他不是四川那边的、 嗯、 那个地区的，还是说全国各地都有呢？ 啊，这次展出的应该是以四川地区的为主的、 哦、 啊， 反映他们那个地区的哈。 对，而且他这个车出行嘛，还有很多有意思，我也注意到其中有些细节，比如他的出行有车马过桥、 嗯， 那其中就有关于这个车和这种桥梁的这种图像的关系，那么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那个桥梁的那些结构啊等等，就是它的出行实际上是，可以说是一场旅程吧，它的旅程经过的一些地方啊，我们在绘画中都能够看得到。 哦，就跟那《清明上河图》似的哈。 对对对， 能够看到市井生活的这种场景、 啊、是的。 哎，那这个我看一下啊，我们这个节目呢之前做了预告之后，也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来他们的问题，大家也很好奇，我们一个一个看一下。网友飞天小猪说，哎，我之前去首博看过海昏侯展，哎呀，汉代贵族生活的太奢靡了，那个金子啊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真的金灿灿的一堆一堆一堆哈。当时在展厅当中还是非常的这个显眼的。那么汉化当中表现贵族生活的应该是比较多的吧，比平民生活多吧、 嗯、 因为您说到这种汉代什么车马之类，这肯定还都是这官员亦或是贵族的生活。 实际上呢，就是它是分成几个层面啊。从时间层面来看的话，就是西汉的时期呢反映这个神仙世界的比较多一点，那么到了东汉之后呢，就慢慢的人间的生活就会更多了啊，就是反映市井的，反映这个人间的这种东西更多了。那么因为汉代呢有几个习俗呢，就是大家需要了解，然后就看汉画的时候需要了解一下。第一呢，就是他有一个视死如生的习惯，就是这个人要死后，就是他生前是享受什么样的一个待遇，那么死后在汉墓中都会有体现啊，因为这个是他的以孝治天下的一个观念的一个具体的体现。所以为什么汉墓中，我们就刚才讲网友讲他会有很多的东西，因为他贵族生前就生活就很奢华，所以他又视死如生，所以这些东西就都把他这个带到墓里边去了。另外呢， 这个事是事情的事， 是就是是你的 看的意思，就看你的、 哦、看， 哎，就是电视的视吧， 哦、 对吧？视死如归， 视力的视、啊， 对对对，啊、 嗯、 啊、另外，他的当时的这种官员的选拔制度叫举孝廉， 嗯 啊，就是也还是以孝治天下的这个概念延伸出来的、 嗯，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孝顺的人的话，你是会被选举出来去做官啊，有机会来这种掌管公共事务的， 嗯， 所以他的这个孝在这个汉代是非常重视的。那么贵族之间的这种他的这种他的有家族制度，这是他的一个世袭制度， 嗯， 但他民间中同时还有这种像刚才我们讲的举孝廉的这种制度，就是人才的选拔制度， 嗯， 那么这样的来说呢，就是在汉画中其实对于民间生活，比如像我们这次展览中能看到的这种严井采盐啊， 嗯， 啊、集市啊，啊，然后这个狩猎啊等等、 嗯， 就这些东西，它其实都能看得到、 哦、 啊。所以就整个汉画来说，其实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就是贵族生活只是它很有限的一部分。 嗯， 人讲汉画是这个叫汉代生活的百科全书。 嗯， 啊，我觉得就可以能表现这个观点。 嗯。那么除了这个刚才说了车马，还有这个贵族享乐的这个场景，还有一些刚才说了市井生活，包括这个街市啊，还有采盐啊，他们当时的等于是生产场景，这些都有哈。那么二位给我们介绍几幅呗，展品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嗯，刚才田老师也提到了，就是就从我们这个展厅的顺序来讲的话，其实在车马制度当中，它还会体现到当时汉代的一个土木工程和建筑的一个能力。就比如说那一幅田老师提到的这个车马过桥砖， 嗯， 这样的一个拓片，我们其实是有两幅一模一样的砖拓的，由不一样的名家进行一个提拔的。那在这一幅作品上面，那个砖那个桥它的一个梁柱结构，比如说它是由四根这个柱子上面支横梁，并且它明显是一个木构的一个桥，并且桥上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这个马和车，并且车中有人的，显示出这个桥的结构在汉代已经非常的纯熟。 能看这么清楚啊？ 非常清晰的这个桥的这样一个结构，能够在这个拓片上非常清楚的看到。 那像这样的拓片一般都是多大呢？ 它这个拓的话，它本身拓出来的这个砖的大小，就是原始的这个砖的大小， 砖头的大小都差不多是吧？有没有特别大的？还是都基本上差不多？ 也有大的砖，就是大的砖一般都是那种空心的砖，作为装饰用的。那这种小砖它还是能够起到一些建筑构件的作用， 啊， 就它能够承重啊。那、 嗯、 么大的一些砖呢，有时候往往是作为纯粹的装饰 啊。 也有出土的很大的砖，就但是大量的还是那种小砖。 嗯。 另外有一幅这个非常有意思，也是在1956年曾经作为纪念性邮票发布过的四张邮票之一，也是我们这次展出的。那邮票也在我们的拓片上有粘贴上去附上，供观众进行一个欣赏。那这样一幅是一个这个义社收获的一个砖。那这个砖很有意思，它的构图是一个上下两部分的一个构图，上侧是一个义社的一个画面啊、那这个 就是旅店的意思是吗？驿站呢？ 射用箭射天上的鸟、而且这个射鸟是在一个河边然后河里面还有一个鱼， 嗯， 而且这幅画很，这个画像砖很有意思的是，它那个鱼其实如果你仔细看，会发现有一个这个近大远小的处理， 哦、 就是说离我们近的这个鱼，它画的雕刻的会略大一些， 嗯， 那这可能是对一个画面，包括我们如果从艺术史的角度来讲，那汉人在这方面有一定的思考，也许吧。那下方它是一个， 那就是说有点透视的这种感觉是吗？ 它的透视感觉在建筑中其实表现的更为明显，好像庭院的。是吧？ 庭院的那张邮票，包括画像砖都有，它是一个散点透视，来展现这个它是主要还是一个矩阵的一个形态，它一个庭院当中不同地方人发生的事，包括里面有一些小动物啊，人的活动，室内室外，包括庭院的这个空间结构，其实和现在我们在日本可以看到的很多建筑的室内外空间非常的相似。嗯，对，然后。包括就是我们田老师刚才讲到的，就是这个汉代社会推崇的这个孝顺， 嗯， 那孝顺这个东西是符合他一个当时儒家的一些观念。那他具体到一些措施的时候，就会有这个养老制度。我们有一个篇章的展厅，就是一个王杖诏书，就是说你到一定年纪了以后，那政府当时的汉代政府会送这些老人一个鸠杖，那个杖的顶部是一个小鸟的形状。 那你能用这个旧账就可以换那个政府发的这个粮食 啊，就可以去领粮食了， 就可以领粮食， 老人的一个凭证了，等于是哈啊， 相当于我们现在老年卡， 是是是，是一样的。 哎，刚才这个瑜伽说到，就是这次展览上有汉化的这个邮票是吧？ 嗯，因为在1955年的时候，高文老先生也是说被要求说我们要挑一些能够反映民生然后经济活动的非常非常有趣的这些题材，所以最终是挑选出来了四幅作品作为1956年发的四张这个汉化邮票，然后这四个作品上面都参与了我们这次的这个展出，那作品上当年的邮票都有贴在上面看。 哦，就是说既有这个四幅邮票上作品的这个原型的这个拓片的这个画像在现场展出，也把这邮票一块展出，大家可以一块对应的来看一下。 四幅作品分别是这个井盐的生产，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在盐井中挖盐、采盐的那种，然后住宅建筑，涉猎农业和车马过桥。 嗯， 这个高文老师在展览开幕式上老师介绍过，他说呢，当时这个邮票公司来找他，特别跟他强调不要神话传说，不要历史故事， 要现实生活， 不要人文典故，就要专门反映国计民生的这个衣食住行问题的内容所以他选了这四幅，然后出了这一套第一套邮票， 也是非常珍贵了哈。1955年到现在好几十年的时间了。好，我们把第二道题再给大家重复一下。 汉化中的汉代生活，我们想要了解汉代生活，有一个很好的渠道，那就是汉化。现在有一个汉化展正在深水美术馆举办，那就是高文藏名家题跋汉化像砖拓片展。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汉化中的汉代生活。来看第二道题，彩色汉化是近年来创造的一种汉化艺术形式，猜猜这是哪位创造的呢？ A. 南洋汉化大师王敬敏， B. 鲁迅先生， C. 郭沫若先生。 好的，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山水美术馆提供的门票两张，您正好可以去看一看现在正在这里举行的一个汉化大展。那么刚才呢二位也给我们介绍到很多贵族生活在汉化当中都有所体现哈，而且呢也有就是市井的生活啊，什么采盐，这四川地区这是特色哈， 是特色，对，它吃井盐嘛， 井盐还有街市啊等等，那么我们研究汉代的历史呢，汉化确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途径，我们来了解，这是很直观的哈，而且呢，这个很多汉代人生活的场景，还有他们社会发展的程度，在汉化里有所体现。刚才二位其实也有所介绍哈，那比如说，我就知道汉代人其实已经开始酿酒啦，还有吃烤串的场景是吗？ 啊，对，吃烤串的场景，这是大家印象特别深。 是，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这个是这样，就是，因为这个汉代生活它发展的实际上就是中国这个，因为秦朝是第一个大一统的这个封建国家，但秦朝的时间比较短，所以它迅速的就为汉朝所继承了。 嗯， 这个时候，但是秦朝的一些这种大一统的这种政策都也流传下来了，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书同文，那今天我们有同样的文字，所以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国家啊，这个包括这个车同轨啊，包括度量衡的这种统一，因此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呢，就是这个社会生活就可以得到一个大规模的发展，因为大家标准都一样了嘛，就是可以互相互通有无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汉代社会发展之后呢，它的这种汉代的历史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刚才各种方面的生活中都出现了，各种这种题材都在中有出现啊，包括这种出行的，包括这种集市的。那么随着这种城市的这种产生，然后这种贸易的这种出现，然后各种这个图像都被记录在汉画之中啊。那么我们在汉画中，就很多从汉画中来研究汉代生活的，那么来说，这种画像不仅具有图像的意义，它还具有历史和文献的意义。 我就很好奇，他们吃的是什么烤串，能看出来吗？是用什么串的呢？ 实际上，汉代还是主要吃羊肉，还是主要吃羊肉。就今天我们到这个山东的济宁啊，包括这个江苏的这种徐州啊、安徽的萧县一带，就当时的中原地区，实际上它还是以羊肉为主的啊。就是汉代的这个 也是像我们现在这样串成串在那个炉子上。 他那个我看到图像有那种双串的，比我们好像还先进一点，它就像一个叉子一样，是个双串。 哦， 啊，然后还有那个山峰的那个小扇子。 小扇子 啊，对。然后，因为当时跟西域还是有交往啊，还有一些比如汉画中反映的这种这个胡汉战争之类的这种题材。 嗯。 那么有人推测说这个串是从西域传过来的，但是其实汉代的主要的饮食，羊肉是它主要的一个饮食。 嗯。 啊，所以这个烤串应该还是中原的最更正宗。 这样啊，就是有点上火。 我看资料说这个烧烤就是做烤串，然后拿肉用火去烤，似乎是比烹饪就是算在烹饪里面是非常早，非常最起始的一种饮食和烹饪的方法。 嗯， 所以说我们现在撸串这个可能是植根于我们记忆深处最令人愉悦的一种方式吧。 是，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饮酒，汉代的这个汉化的这个拓片上面应该也是有一些这个饮酒的这个图案的，而且也能够表现出那个时候的酒具的大小哈，还有他们这种礼仪，比如说大家坐在那儿怎么捧着喝这样哈。 我们这次展出的是有几幅像汉代孤酒画像砖。 嗯， 那这当中我们非常 孤酒是 孤酒就是酿酒。 酿酒啊， 那当时一般酿造酒的和这个销售酒是在一起的。 嗯， 就前店后厂。 确实是。那个时候呢，应该说汉代人把他们享用的酒称为天之美禄，就是上天这个上苍赐予的这个恩赐哈。所以说汉化里头其实还是有不少表现这个酿酒啊、喝酒啊等等的。而且这个那个时候我因为我也看了一些资料，西汉的时候酒精含量还比较低，所以它那个酒其实有点米酒那样，不是很好保存，是吧？所以酒味儿不是特别的浓。但是东汉的时候这个技术改进，大家就能够酿度数稍微高一点的，更能提纯了，更纯一点的酒。 还有那个蒸馏法的出现之后，它就 蒸馏技术哈， 对，它可以把那个酒的酒精度数做得更高了。 啊， 而且大家现在也知道，就是四川地区的酒还是很好的酒，四川酒是比较好的。 是， 所以在这个这次展出的我们的这个汉画像砖的拓片之中， 嗯， 啊，因为都是反映这个四川地区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从很早的历史中就发现了四川酿酒的这个痕迹。那它之所以这个四川的酒好，那第一个可能和它的自然条件有关， 是； 第二和当地人那种技术也有关系，就是从历史上来说，它一直在不断的研发、不断的改进这种技术。像您说的，到东汉时候就出现了这种高度的酒啊，那么慢慢的这种形成中国的白酒啊，这是中国白酒，也是世界各种酒之中最有特色的一种酒了。 对，其实说到那个时候汉代的这个酿酒技艺，其实当年考古就是发掘中山王刘胜夫妇墓的时候，就有看到里头有这个30多口有70多厘米高的大陶的这个酒缸子，有30多口， 对对， 而且上面都写着是什么什么酒。后来我记得好像当时来说这个汉画像砖的时候，也谈到过，就山东诸城那时候发现过，就是画像石，就表现那个时候什么。表现这个厨子他们的劳作的，比如说蒸鱼啊、过滤啊、酿造啊、杀鱼啊、切肉啊， 关于这个、 什么这些哈。 这个刨除的里边的这个内容里边，实际上也是汉画中重要的一个部分。 是 啊，在汉画中它，就是能够看到这个鱼啊，包括这个我们看到墙上挂的像火腿一样的一片一片的肉啊， 对， 然后这个当时的人是怎么加工这些东西的？ 嗯， 然后有锅煮，然后有这个灶，然后怎么样的这个给那个灶加风啊，增加它的那个燃烧程度， 热量 ，然后这些东西实际上内容都非常丰富。啊、 是，而且我知道汉代人当时还蛮喜欢喝酒的，所以他们对酒的需求量挺大哈。 他们的这种歌舞宴乐实际上是生活的一个常态啊、 嗯、 因为你想汉代的时候又没有手机又没有 WiFi 的、大家的娱乐生活就是贵族就是歌舞宴乐嘛，然后六博、投壶等等这些东西、 嗯。那这次展览上表现他们就比如说像这种市井生活酿酒烤串的这个也是专门有一个主题是吗？还是 是我们这次的主题叫酒肆画桑麻 啊、 其中就包含了像沽酒啊还有刨除像刚才田老师讲的这个，我们这次展出的有一幅作品就尤其的生动，你可以在那个画像砖的拓片中清晰的看到这个 火腿，就是那个金华火腿形状的，就火腿挂在那个架子上， 嗯， 然后那人呢就坐在一个底下烧着柴火的鼎前面对食物进行一个加工， 嗯， 所以这对当时的这个物质文化，尤其这个餐饮这方面的一个体现是非常的具体的。 是，那时候汉代的酒都有名字，比如说什么稻酒、米酒、葡萄酒、甘蔗酒、蜀酒，什么就是根据什么酿的，它就会起一个这个名字，还是很有意思的哈。好，那么关于这次展览当中还能够让大家了解到汉代的哪些生活场景，稍后请二位接着聊。接下来我们预告一下明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巍巍雄关，长城壮美，居庸叠翠，名冠古今。居庸关是天下九塞之一，在人们感叹它雄奇险峻和恢宏的同时，却很少了解它是怎样修筑而成的。居庸关长城背后有着怎样的历史和传奇？这里的云台有什么特别之处？作为燕京八景之一的居庸叠翠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博物馆有范儿逛，和您一起探寻居庸关长城的历史记忆。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四十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四十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要在沙漠前的屏障，是红是橙是是军装，是青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四十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情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9月21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系列活动特别策划诗意中秋诵读沙龙将在诵读小站寒芬楼站举行，烟韵寄相思，共话明月情。9月21日，让我们一起诵读中秋，听见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9月20号星期四，农历8月11，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天气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风2级转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65%。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6度。总的来看，今天白天天还不错，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是早晚就有些凉了，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防感冒。那么洗车指数是这样的，明天地面北风比较大，局地会有些沙尘，对于车辆保洁略有影响，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点34分，路面的情况来看一下，京通快速双汇桥以东到高碑店进京方向车流量大，其中远通桥进京方向有事故受其影响，加剧了这一路段的拥堵。莲石东路西向东方向莲芳东桥到青塔桥车流集中，富士路进京方向定慧桥车流集中，杏石口路西向东南汉河口车多，闽庄路西向东北坞村路口行驶不畅。 漫画中的汉代生活，我们想要了解汉代生活，有一个很好的渠道，那就是汉画。现在有一个汉画展正在深水美术馆举办，那就是高文藏名家提拔汉画像砖拓片展。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汉画中的汉代生活。彩色汉画是近年来由南洋汉画大师王敬敏创造的一种汉画艺术形式，以往汉画拓片都是黑白色，而王敬敏先生则是第一个发明彩色拓片的人，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A。来看第三道题，从汉画像砖出土到雕刻，有一种形象频频出现，这与汉代人热切的得道成仙的梦想息息相关，您知道是什么形象吗？ A. 道士， B. 仙女， C. 羽人，羽毛的羽。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第二道题吧。第二道题这个正确答案呢应该是 A， 南洋汉画大师王敬敏，他创造的是这个彩色画像哈，彩色的这个彩色的汉画。我们看一下，大家应该是查了这个东西，还真是不查的话是不太知道的哈。青梅啊，明妃经啊，踏雪寻梅啊，田耕啊，还有依依啊，红十字啊，不少朋友都答对了，月双飞啊，狼啊，等等等等吧。来，这样瑜伽给我们选出第二道题正确答案的，就幸运的朋友吧。 我们本期展览一直到9月28号，那我们这个就选28吧。 9月28号，好。我们的编辑还专门跟我说这个大家都说这个正确答案写的特别详细哈，标注了字儿怎么写，所以就比较好猜了。特别的贴心哈。第三道题呢，来我们编辑数数吧，第28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刚才说了，第三道题呢是有一种得道成仙，汉代人热切的得道成仙的梦想，您知道是在汉画像里头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吗？A 道士， B 仙女， C 羽人，羽毛的羽哈，羽人。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还是有机会获得山水美术馆的门票2张。这个门票是不是可以不只是看画像汉画展啊，还可以看别的展览啊？还是 好像是可以穿过去看另外一个展览， 是吧？ 但是我们现在好像那个展览正在调整，应该还是只能看汉画展， 是吧？行， 这个确认了。 好，来，我们的编辑数出来了，第二道题第28位答对的朋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踏雪寻梅，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继续邀请出山水美术馆展览部的瑜伽，还有我们节目特邀展览评论员田达志先生，通过正在山水美术馆举办的高文藏名家提拔汉画像砖拓片展，我们一起来了解，通过这样的一些展览，这样的一个展览，我们能够了解到汉代人怎样的这个生活场景。刚才其实很有意思，说到了汉代人的这个车马出行制度啊，还有他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吃烤串撸串啊，还有他们这个采盐哈，四川当地的这个生活特色哈。而且我还 之前跟瑜伽交流，还听说这个汉画像的这个展品头还能够展现这个养老制度，是吗？ 是这个，也是跟当时他用这个儒家的一些观念，来建立一个社会秩序有关。那对老人的尊敬和对这个孝道的这个推崇， 嗯， 都是和当时这个汉代的一个社会秩序有关联。那在我们这次展出的最后第六个展厅《王杖诏书》里面呢，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几幅汉代养老画像砖。那在砖上面就会往往这样的砖块，它会描绘一个建筑的一个正立面，然后在一个正立面的这个屋檐和柱子下面呢，会有一个老人手执一个鸠杖，那就是一个小木棍，木棍的顶部有一个小鸟状的一个形态。那这个拿着这个木棍的老人就可以问这个政府的负责人员拿一袋这个粮食。 嗯，就跟刚才田先生说的，就跟那现在养老证老年卡似的哈，这个养老的鸠杖。 我觉得汉代的养老呢，因为跟他的这个整个社会生活的一个富足也是有关的。因为大家知道文景之治是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盛世， 嗯， 据说历史书记载那个库房里传钱的那个绳子都烂掉了，然后那个钱就散落在地的那种， 嗯， 所以汉代的这个经过这个盛世之后，他的这个休养生息之后，他的社会经济能力非常的发达了啊，他把这个又以孝来治天下，所以他对老人的非常的好啊，他的国力能够支撑这件事情，能够给老人一个很好的社会保障。 而且在这个汉代呢，还有这个有给比如说老人赐这个什么爵位啊之类的，就是让他们这个能够这个有生活有所保障，而且能够得到尊重，得到关爱。好像这个就是这古代政府对于这个养老的关注和投入，也是有一种这种天然的 中华民族这个尊老爱老的这个传统，从那时候开始了。 没错没错。那么这是这个养老制度在这里也是有所体现，可以看看这个鸠杖哈。这样大家如果想看一下这个展览现场的一些图片，您现在发送汉画这两个字，汉是汉朝的汉，画是这个画像的画，发送汉画这两个字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够看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一组展览现场的图片了。网友何雷说，是说这些石头都已经没有了，只有拓片了吗？还是说原来的这个石头的画还在呢？ 这个应该分几种不同的情况啊。这个有的是这个原石原砖已经不在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拓片本身就是一个很珍贵的文物了啊。还有的一种呢是这个原石原砖还在，或者它本身是这种摩崖石刻啊，它被保护起来了，不能再拓印了。 嗯， 那么这时候的这个拓片也非常的这个珍贵了就。 嗯， 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这个原石原砖或者这个石刻还在，还可以继续再拓印，这个是现在我们在市面上大量能见到的是这样的东西。但是呢，这些拓片呢，因为这次展览的特色呢，就是它还有一些名家名人的一种题跋在上面。 嗯， 那这个同时也增加了它的一个文化价值和文化含量。 嗯， 啊，我们可能说看汉画的时候看不懂。 嗯， 经常会有人反映说我们看汉画看不懂，但是你看这个时候，它有一些名家在这上面对它一些点评。 啊，刚才您还说了，还有郭沫若先生的题跋。 有郭沫若先生的，对对对。 哎，他们题跋一般会写点什么呢？ 就是比如像冯新庸先生在那个《偶耕图》上提了一个，说在书中经常见到这个汉代有偶耕的事情。 嗯， 那此次在汉画中得以正之， 嗯， 啊，就是他把他在这个历史书中看到的这种，这种对这个画像的描述， 嗯， 和这个原石见到了，他写在一起了， 哦， 啊，所以他们这种在上面的这种题字呢，都会，对我们重新解读这个汉画以及了解这个背景都会有一些帮助。那么我们这次展览呢，也把这些题跋的内容都坐在展签上给大家重新又做了出来，方便大家更好的去阅读。 哦，就等于是你们还就在底下签上面还做了，让大家能够看得懂，因为有的这个书法作品未见得能看得明白。 对对对， 尤其有一些草书的哈。 是的，是的。 哎，那实际上这些题跋是后来就跟这个汉画像的拓片的这个画像会裱在一起了，是吧？ 对，裱在一起的，就成为一体了。 啊，但是你们又把这个字儿给翻译的，就是更清晰一些，让大家能够一下看懂哈。 对， 哎，这个很有意思。哎，刚才我们还说了汉代分东汉西汉，那这次展品有没有说比如说是东汉时候的多还是西汉时候的多呢？ 这一次这个是东汉的画像砖为主。而且这个到了东汉时期，它的 包括在四川地区本次展出这些作品当中，由于这个地域的特色，它这个社会比较稳定，没有战乱、嗯、而且经济生活各方面都很丰富，都很富足、 嗯、 所以这次展出的作品当中对这个各种物质文化生活的体现和日常生活非常方方面面完整的体现会很多。 嗯，而且刚才说了还是体现这个四川地区的哈， 四川地区的 哎，蜀汉皇帝刘备啊等等哈、嗯、都是在那个地方，能看到巴蜀当时怎样的这个一些这个风情呢？除了刚才说到了比如说采这个井盐之外，四川地区人们的这种生活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殊的地方可以展现出来呢？ 实际上您提到的这个刘备蜀汉实际上已经到三国时期了啊，这个是这个巴蜀地区从秦开始呢就已经纳入这个中央政府的管理了。我们知道有这个著名的都江堰、 嗯、 啊，这个秦国的戍守李冰修的都江堰，它现在还在发挥作用。 嗯， 而且这个秦这个统一六国的时候，这个巴蜀地区实际上是重要的粮仓。 嗯 啊，所以这个巴蜀地区呢，就刚才讲，就是它一直没有大的这种战乱啊，生活这种比较富足，所以它的你像比如说像盐这种井盐的那种开采，这是它非常有特色的，因为别的地方不吃井盐，像齐国是吃海盐的嘛。 嗯， 哎、所以它是有这种 靠哪吃哪， 靠哪吃哪。那么我们看到那张采盐的图呢，其实也非常有意思。 嗯， 就是它除了是采盐之外，它还是有这个狩猎。 嗯 啊，因为这盐场的工人也不是都是这么这个工作那么饱满啊。那么他们这个在山林里边采盐的时候，还有一些小动物出现，那么这些工人还去狩猎。就是我们从同样的一幅这个作品之中，同一幅作品中可以看到不同的内容啊，像那种狩猎，实际上也是很具有这个当地特色的，因为四川多山啊，那个山里边这种小动物啊，他有人讲他是这个采盐之前去狩猎，有人讲他实际上去狩猎了，然后发现有盐，然后再去采盐。那这个是不同的一个解读方法啊，我觉得。 哎，那个时候真的是汉唐盛世，汉代也是盛世哈，它也有一些能够表现一些这种集市生活的吧？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有什么长安、洛阳啊，什么邯郸啊、成都啊、临淄啊，这些也算是比较大的城市了哈。 啊，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城市，因为汉代实际上还是实行了一个分封制度的，就是他把家族里边的这个同姓的这个刘氏分到了各地，所以呢，那围绕这种事， 分封其实也是就别都聚在皇帝身边，皇帝其实也挺害怕的， 是 吗？ 而且他是分封是越来越小的，就是说你是封了侯之后，下边就是往下再一 对每个人你各管一块之后，就不会对中央政权形成挑战了。 他是郡县和分封相结合的，所以这种呢，就导致这种都市的出现啊，因为这个大家知道刚才我们讲介绍贵族生活了，贵族生活都是很排场的，所以他需要有大量的人为他来服务。 嗯，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开花宴中有这种集市，还有这种集市中的有这种杂耍，有这种杂技歌舞伎啊，都是为这种贵族生活其实服务的这样一个场景。所以另外呢，这次这个展览的这个关于这个集市这种杂技歌舞伎啊，都是为这种贵族生活其实服务的这样一个场景。所以另外呢，这次这个展览的这个关于这个集市的呢，其实给我们更重要的也是我们可以看到汉代集市的一个建筑结构啊，整个规划的一个结构，就是我们过去讲那个木兰诗里有这个什么什么东市买长鞭，西市买辔的。 嗯、 那么这个一个城市中这个市场是怎么规划的、 嗯、 啊？这个 是沿袭唐代那个街坊那样子下来的吗？ 它应该是比唐代要早啊。 啊，对对，唐代沿袭它。 对对对 对对对，糊涂了。 它是整个这个，比如说贵族的居所是在中间，那么它这个为城市中的这个结构是哪里？ 就是唐代的那个雏形，等于是哈。 对对对，就是它最早的这一个城市规划的理念，在这个汉画像中能有个体现。 啊， 这次展出的像市四图和集市的这个画像砖图都能清晰的看到，它一个集市主要还是一个正方形为主，然后这在画面的左边和右边可以看到它开的这个三扇门作为一个集市进出的通道、 嗯、 然后像市四图，其实市四它其实就是摊位的意思， 是就是城市的市，四是九四的 四 啊， 对，那就是一个以前那个摆摊的一个形式都能在画面上非常清晰的看到。 嗯，刚才也说了，汉画里也能看出我们汉族人的精神世界哈。刚才我们出第三道题也说了，汉代人他追求这个神仙世界，追求长生，这个也是可以看到的。因为刚才田先生也说了哈，他不只是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人世界世俗的这个人的这个生活，还有这个他们所向往的这种精神世界哈，神仙世界上。 嗯，为什么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汉代人的这个神仙世界呢？因为实际上这个我们现在叫汉族，那实际上就是一个汉民族本身最 最初的一个神仙的一个系统。其实这些东西跟我们现在好像已经不太提了。比如说汉代神仙里面的主神就伏羲女娲，实际上如果我们按照西方这个观念的理解，那就是亚当和夏娃嘛，创世的者吧。对，那我们在汉化中看到这个伏羲女娲这种人手蛇身，然后这个一手拿个龟，伏羲拿个龟，然后女娲拿个锯，这个龟锯也是我们文化中的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汉化里头都有 对、 哦。 然后包括他像这种西王母、东王公啊、然后包括一些这个神仙异兽啊，像什么金乌代表太阳的这种啊、那个金蝉玉兔代表月亮的，然后还有九尾狐啊。另外他还有表示方位的，表示这种的神仙，比如说青龙、白虎啊、朱雀、玄武这些东西，是在汉化中啊都非常的就都有各个有各的讲究。 网友地狱猫说，我三月份去看过这个汉化展，不太看得懂啊，所以二位也跟我们来说一说吧。啊，这次展览我们看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还有门票啊什么的，还有事先应该也做一些功课，可能更有利于来了解哈、这些画像。 因为其实我本身也不是学这个前现代艺术史，然后通过这个展览呢，也是从田老师那里学了很多，然后在这个我们本次团队在这个展览执行和策划的时候，也考虑到了这个汉代画像砖这个拓片的特色，所以根据我们这个展厅的主题，其实是可以比较清晰的看到不同类型的这个图像语言能够传达的内容。那我觉得如果要说有什么建议的话，可能就是更多的依赖于这个眼睛和开放的心态去捕捉这个画像砖上面很多非常生动的元素，包括田老师讲到的各种像动物啊、神仙世界的这些形象，其实很多我们日常生活甚至说现在流行的这个像一些 IP 大戏啊、修仙剧里面其实都有这样的内容，其实都来源于包括像山海经和汉代这一段时间的很多道教或者神仙世界的内容。那包括它有很多像经济农作或者有一些比较现实主义表现的手法，其实是非常直观的，可能就多一些耐心，然后慢慢的去欣赏画面传达给大家的这些信息。包括我们展签上也用了这个印刷体，把所有的题跋和解说的内容都有清晰的解读，所以就是多准备一些时间吧。会非常有意思的。 展览是到九月二十八号。九月二十八号是下周五是吧？还是本 周？大家得看一下日子了。 应该是下周五。 对，这次展览也是一个月的时间嘛，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对，那么这个山水美术馆的开放的这个时间是周一也不休息哈？ 不休息。 中秋小长假还接着开吗？ 都开着的。 是吧？好，这个展览也是这个售票的哈。 对，售票的。 所以说大家这个加油答题，现在是最后两张票送出了。田先生给我们选一下最后一位幸运的朋友，我们一边放这个答案一边来数吧，一会儿。 好的。 选第几位？ 选个小点的数字不行，我手快的同志。选七吧。 选七，为什么呢？ 因为展览不是有七个结构组成，然后有七部分内容嘛。 没问题。 汉化中的汉代生活，我们想要了解汉代生活，有一个很好的渠道，那就是汉化。现在有一个汉化展正在深水美术馆举办，那就是高文藏名家题跋汉化像砖拓片展。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汉化中的汉代生活。汉画像中羽人图像特别常见，就是羽毛的羽，常常出现于房顶、天界，或立地而战，或腾空飞翔，常作千龙戏凤状，多与珍禽异兽、奇花异草相杂在一起。学者普遍认为，羽人形象在汉代画境中出现，是和汉代道教盛行、求仙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表达的是汉人渴望灵魂升天的思想。因为有羽人图像的画像时，多半营造的是一个仙气充盈、人世间没有的祥瑞世界，而这个世界正是汉代人所渴望进入的仙界，乃至于他们死后也要在墓室中营造一个这样的灵魂的极好的去处。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C。 这道题的答案是 C。那么我们编辑数出来了，这个第七位答对的朋友，我们给云儿把这个幸运给您哈。好，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汉化是具有400多年波澜壮阔历史的汉代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它造型生动，形象传神，有着丰富的审美内涵和多样化的艺术风格，所以呢大家可以走进山水美术馆来看一看这部汉代社会的百科全书的一角。再一次感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 谢谢。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儿就结束。 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好，接下来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吧。 巍巍雄关，长城壮美，居庸叠翠，名冠古今。居庸关是天下九塞之一，在人们感叹它雄奇险峻和恢宏的同时，却很少了解它是怎样修筑而成的。居庸关长城背后有着怎样的历史和传奇？这里的云台有什么特别之处？作为燕京八景之一的居庸叠翠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博物馆有范儿逛，和您一起探寻居庸关长城的历史记忆。 优惠，瑞麟羊奶粉为了庆祝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特别举办了买羊奶粉送羊奶粉再送金钥匙的活动，活动只此几天，听到就别错过了。4007106108，4007106108。 等等等等啊，什么优惠啊？你说清楚一点。 300克15袋包装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原价是258元一盒，那之前的直供价一直是99块钱一盒。今天活动中订购6盒就送一盒。等于说这原价1806元的7盒瑞麟羊奶粉，现在只要594块钱，划到每盒羊奶粉呢才84块钱， 哇， 比每一盒99块钱的直供价还要再便宜15块钱，简单粗暴的价格打折，也是天天喝瑞麟羊奶粉的老会员们最乐意的优惠了。 是的，如果只是价格打折的话呢，只有老会员会开心啊。但是今天参与活动的朋友，咱们还要多送一枚999的足金钥匙， 哇， 这可就是全民同庆的大优惠。 是的， 由中国香港金币投资总公司发行制作的，手柄处呢设计了4个爱心，分别代表着智慧、平安、富贵、健康的寓意，佳节团圆送亲朋、送父母、送爱人、送孩子都很合适。那本档的双节同庆，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羊奶粉就能够不花钱免费得。 是， 但是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还有6596的朋友说，我老家就是陕西的，以前在家每天早上都有羊奶喝，偶然的机会呢喝到你们的瑞麟羊奶粉，这才让我在外地喝到了家乡的味道。 看到还有3391的朋友说啊，这商场里的黄金都是200-300一克啊，今天500多喝3个半月的羊奶粉还送金钥匙，是真的吗？是不是真的？您打个4007106108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对， 这要不是本次中秋节刚好撞上国庆节啊，也不可能举办如此大的优惠力度。 是的， 想想看，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1806元的7盒瑞麟羊奶粉，现在连个总价的零头都不到啊，只要594块钱，划到每个月呢才168块钱，比家门口的普通奶还要便宜。 是， 加油来拨通热线吧，4007106108，4007106108。 好，我们来看到手机尾号15170038564。都是刚刚订购成功的，提醒到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买6盒送一盒再送一枚金钥匙，划算到每天5块钱的瑞麟羊奶粉就可以补充到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还能够白得一枚999的足金钥匙。留下30秒钟让大家拨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